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丽。成都，中国休闲之都，一座来了就不想离开的城市。西汉时已成为中国六大都市之一，建成2600多年来不曾迁址，不曾改名。而生活在这里的人用不同的方式探究这座城，和这座城相依为命。人物空间专题人物访谈，城市的温度，栖居的态度。亚尔，建威峨眉联合创始人，以在成都人的后花园建民宿的方式和这座城市连接，在亲历汶川地震以后积极参与公益活动，成为四川省红十字赈灾救援队队员和急救培训师，践行发乎内心的生活方式，认真活在当下。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亚尔。是个爽利利的川妹子，漂亮能干，用她自己的话说，上知天文接亮瓦，下懂地理掏阴沟，是个不停息的折腾者，喜欢一切新奇的事物。2015年的冬天，她和她的姑姑以及幺爸，就是四川话里的小叔叔，一家人一起看上了成都人的后花园峨眉山，在半山腰盘下一个院，开了一家文艺范儿的民宿。 建威就出自韩非子说林上，圣人见微以知蒙，见端以知末，意思就是说从细微的地方可以看出未来的发展。这个院子实际上是我们是一家人，就位是我姑姑，然后还有一个的话是我幺爸啊，然后我们一家人做的这个院子。他是从香港回来，然后他在香港待了7-8年，之前是从事这个中文的教学，还有日语导游，然后他对西班牙语、粤语、英语也都是非常精通的，所以就是一个多国语言的习得者。但是现在在这边，我们就是天天一起刷马桶、拖地，就是。然后另外一个创始人呢是就是我幺爸，他是在北京是待了20年，是之前在北京做生意，也是就是有车有房有厂这样的。然后呢，但是就是为了孩子未来的升学啊、身体健康呀、各方面，所以最终还是选择回到了四川。然后呢，我之前是在九寨沟景区做政务接待，然后就是为了这个做民宿这个事情呢，所以就相聚在一起，然后来到了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租了20年，也算是就在这儿扎根了吧。他们都说我们是这个龙洞村的新村民。有一个小故事，就是可能在3月、4月的时候，就正好装修期间嘛。因为山上可能就跟城里不一样，会就是扫落叶呀，或者有些什么东西都会把它聚在一起，然后焚烧。然后那天的话，就是在我们那个停车的院子里面，然后我们就是生了一堆火，然后就准备把那些叶子烧掉。然后后来就过来一个老头，就说旁边那棵树是他家的，然后我们那个烟就是烟起来了以后把他的树叶烧掉，实际上就是秋黑了嘛。然后他就说把他树叶烧到了，然后就要让我们赔钱，就是烧到一点点，然后他好像是要2000块钱还是5000块钱，我忘了。反正就是觉得 外来的老板嘛，你要在我这儿赚钱，你就要就是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从此路过留下买路钱，就是这种感觉。然后当时就我们就觉得很冤枉嘛，就是几片叶子而已，何必呢，是吧？然后后来我姚爸跟我们家的那个房东就连续的两个晚上，每天晚上吃过饭就到他家去跟他唠嗑，就从这就七八点嘛，就唠到十点十一点，就连续两三天的晚上，每天晚上都去，但是也不跟他说树叶的事情，就唠些有的没有的，然后就说了聊了两三天以后，最后就问他，就说哎，那个还没说那个树叶的事，树子的事情怎么解决呢？然后他说啊，什么事儿？哎呀，说这些大家都是邻居，怎么就根本就不是钱的问题，他就觉得是外来的老板到我这里来挣钱，本地的人对外来老板的那种情绪啊，可能都是这个样子的。但是我们是希望，因为签了20年的合同，而且对这种邻里关系的话，我们就很看重，就希望跟他们有很好的关系。所以这件事情呢，以后呢，就跟周围邻居的这种小的这种摩擦的话就很少了，因为大家可能觉得哦，这个老板他不是来就是捞一笔就走的那种专门做生意的老板，他可能还是比较尊重我们，跟我们比较平等，或者是怎么样，他把我们当邻居了。然后就是2016年的7月16号那天我们开业，其实也不叫开业，7月16号是个周六，然后我们当时是什么都准备好了，然后就邀请了一部分亲朋好友，就真的就是自己很亲近的朋友啊，然后亲戚啊，这样过来就说帮我们体验一下房间设施呀、餐呀各方面有什么问题没有，然后我们可能就做一些改进。但是就是没想到他当时他们来了以后，大家就发朋友圈嘛，然后就是第二周就全满了，就是因为他们发了朋友圈，第二周就开始全满了。然后那一个月我们简直就是用什么来形容，鸡飞狗跳我们完全没有想过马上就去满房呀什么的，就完全没想过，就觉得可能每天两三间三五间给我们练练手，慢慢的来再把人气带起来或者怎么样，完全没想到就第二个星期马上就满房了，然后就一直基本上就是满的那个状态走下去。不好用不堪回首这个词，反正就今年夏天之前，我想到去年夏天那个状态我都有点掉眼泪，就是害怕，真的是害怕，太累了，就每天可能能够睡个5个小时都不错了，然后做梦的睡觉的时候都还在就想那个房间里面客人就又在叫我了，或者是然后就是那个账又理不清啊，或者怎么样的，就睡觉也睡不踏实。就是七月开业一个月基本上都是旺季嘛，8月的下旬有一天，就是我们的房东爷爷他一直就是生病嘛，在医院里面，然后就是那一天就走了。然后就是农村里面大家会知道，就是那种老人的话，因为这个房子就是他自己完全是自己一辈都背出来的，包括砖头啊泥沙呀这种，他对这个老房子的话他很看重。就他们把这个房子租给我们以后，他们是到亲戚家去住了，但是就老人那个走了以后的话，他会是要求可能要进厅堂，对，就前面那个他们的堂屋嘛，是有这样的一个那个。当时我们就是正，你像八月就是正生意红火的时候啊，当时他去世了，我们也就是很难过。然后就是当时我们就三个人就商量了一下，就是尽管就是这种这么旺的旺季哈，但是我们觉得首先是做人嘛，然后再是做生意，就我们觉得跟他关系真的都非常好，我们当时就做了一个决定，就当时就决定停业了。然后就是后面未来的一周的客人全部都给人家打电话，然后就跟人家说取消房间，就是所有的费用都退给他。人都是互相的嘛，当时就过来以后他们就说，因为一般是要放在堂屋里面，但是你想要是放在那儿的话，我觉得我可能以后晚上守夜的时候我就确实有点怕，对，有点怕啊。但是就是他们，当然我们也没有把这个事情就跟他们的就是家人就具体的说呀什么的，我们也觉得那个时候不合适说这些事情，但是他们当时也很体谅我们，他们就只是在外面就设了灵堂。然后这个事情的话就周围的邻居啊或者什么的大家都看得到嘛，大家也觉得这件事情就觉得我们做的还挺好的，所以现在我们跟周围的各邻居关系都特别好。 但实际上真的挺不容易的，因为做生意其实很忌讳这个，而且是刚开业。 对对，就关键一个是刚开业，还有一个就是峨眉山最旺的就7、8月，我就靠那两个月挣钱，就那两个月不挣钱的话，其他时候就是很困难的，其实是。但我们就觉得那个 首先是做人嘛，就是我们也觉得就是为此就是即使是失去掉一点点的金钱的上的利益的话，就觉得也还好，未来总会越来越好的，也不纠结那几天的，就是那种。我家没有麻将，就是很多客人特别，因为我们 怎么可能在四川， 对，你想做生意吗？麻将都没有。对，我家没有麻将，损失了50%的客人，然后我家不允许带宠物，又损失50%的客人。刚开始的时候还想禁烟的，你想要是再禁烟又少50%，后来这禁烟这个事情就稍微妥协了一下嘛，就是说在那个院子里面还是可以抽嘛，啊对对，但是餐厅里面因为有老人有孩子，就希望大家就建议不要抽烟，但这个就很难很难， 很多东西其实不纯粹是从生意的角度来考虑的 啊，没有没有，我们就是情怀太多了。 但是你现在看哈、啊，其实费这么大劲、这么多辛苦、然后这个入住率并没有达到特别理想的状态， 对、 那如果把你们的这些禁忌稍微放宽一些，那可能会有更多的客源来、 不，这个事情是这样的，我家有很多书，不知道你们看见没有，那个餐厅的右手边那边有很多书，我的目标客群是安静的，喜欢书的，喜欢茶的，可以喝咖啡，然后可以在这边跟朋友闲聊或者怎么样，就是一个很舒适的一个状态。那么我如果是放了两个麻将桌在这儿，然后喜欢麻将的人就搓搓搓搓搓，然后那个势必会影响到我喜欢的客户群，然后他比如说这个看书的客人带给我们其他的客人都是看书的，那这个打麻将的客人带给我们更多的客人也都是打麻将的，所以我只能做细分市场，我不可能把所有的人都抓住，但我希望把就是爱书的这帮客人就把他不光把他抓住，他所有的朋友我都把他抓住。像我们两个人就是长期在这儿嘛，他之前香港待了7-8年，然后就是他的朋友都觉得他姗姗来当尼姑了，就是这种状态，就觉得你们怎么能够在山上隐居的生活，你要干什么呢，是吧，就是我们把这儿除了是工作的地方，他也是我家，所以我不想说是真的为了挣钱我就什么样的人都接，真的有那种客人就是进来一下，哎，这个月在亏的嘛，一颗脸才吐到底上了，就那种，你真的是，就你只能把他盯到啊，你能咋子两个就这种人是吧？我就像这种人的话，可能当然我作为经营者来说，我不能说在就是说你出去，但是我会自觉不自觉的在他的入住过程中，我会跟他设置很多门槛，就我希望这种人下次不要来了。我们希望是说可能就是慢一点，但是我觉得未来一定会好的。 前提先是我家， 对啊，我家我们就天天都在这儿，对对 对，然后才是一个经营挣钱的场所，对，就包括像我们装修的时候进那个前厅前面不是有两根柱子嘛，刚运来的时候是两棵巨大无比的树，我们自己先包树皮，然后把所有的树丫用斧头砍掉，然后用大刨子刨，小刨子刨，再用电刨子刨，就是我们全是我们自己做的，就是跟工人一起，就每天黑呲黑呲在那抱着，就像我们这些就灯呀，所有这些能够移动的这些家具啊，全是我们在淘宝上买的，然后就是因为这边没有快递，就是全是运到那个峨眉山城里面，然后自己再找车转运上来，弄灯的时候买灯的时候我做了3个 Excel 表，然后因为每间房每个地方都不一样，自己也没做过那个灯，它又不是一家店买的，就每天都在收货，然后你要就点那个树，我搬箱子把自己给搬哭了，真的就是搬过来，哎，没对，然后又搬过去。 成都，中国休闲之都，一座来了就不想离开的城市，西汉时已成为中国六大都市之一，建成2600多年来不曾迁址，不曾改名。而生活在这里的人用不同的方式探究这座城，和这座城相依为命。人物空间专题人物访谈，城市的温度，栖居的态度。亚尔，建威峨眉联合创始人，以在成都人的后花园建民宿的方式和这座城市连接，在亲历汶川地震以后积极参与公益活动， 成为四川省红十字赈灾救援队队员和急救培训师，践行发乎内心的生活方式，认真活在当下。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亚儿。亚儿的民宿是个三面围合的院子，敞开的那一面是邻居家的菜地。初秋的夜，飘着一点小雨，很适合静坐闲聊，回忆过往。 原来是做 不算公务员，但是是国企正式编制的那种，所以我父母也是对我辞职这件事情也是非常的不爽。因为我这个人本身就是比较奇怪的一个人嘛，因为我毕业以后是做了一年全职的志愿者，其实我是一直倾向于全职做公益这样的。 你专业是学的什么？ 我专业是旅游管理，旅游行业的啊。但是就是因为就是特别想做公益相关的事情，然后自己也尝试过去做了一年，但是就是家里父母压力太大了，所以没有继续。然后是因为他们的压力，所以回到了家乡，然后去做了一个就是所谓的正式工作嘛，有编制，就是那个国企的这样一个工作。然后但是就是做了几年就发现确实不是自己想要的。我是一个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的人，但是我非常清楚自己不要什么，完全知道我的未来是什么样，发展轨迹完全看得到，我觉得这不是我想要的。其实最开始并不是说一定要做民宿，就是各种各样的业态我们都有考虑，但是最后可能就是兼顾各方面的话，就觉得诶，这个刚好就是大家都想做的一件事情。因为实际上最初所谓的情怀就是大家觉得哦，在山里隐居了，过一种远离城市喧嚣那种生活。就是你想一想这个画面也很美啊，包括你们到我们家院子里来，你们所经历的这个画面就是我以前幻想的画面，只不过你在幻想的时候你把自己当客人了，所以那个画面特别美，但是你做事情的时候你是主人，所以实际上事无巨细，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个事情是一个很繁琐很世俗的一个东西，实际上是。 但是我觉得这种隐居的生活不应该是你这个年龄就想要的东西，就是年轻人总是要先热闹过了 啊。我不喜欢，我们几个都是不喜欢热闹，就没有夜生活， 一开始就不喜欢热闹。 不喜欢就是在城里面也就是自己在家，就是我喜欢看书，然后比如说画点画呀或者什么的，自己喜欢比如刺绣啊那些，我是会枪绣然后自己也在学蜀绣 啊，就是本身就是喜欢安静的人。 对对对对，还有一个就是做民宿就是需要万金油的人，可能就是我不是说每件事情某件事情我能把它做得多好，而是说我每件事情就是学习能力很快，能够迅速上手。我觉得我是这样的人，我觉得我适合做这件事情，就是什么都能做一点。包括我以前住校，在学校里面最喜欢去修一下门的活页呀，或者是那种抽屉啊，就喜欢做这些事情。 你提到你很喜欢做公益，都做过哪一些？ 最早的时候我第一份工作是一个成都的草根 NGO， 它是就是2008年地震以后成立的，它专门做灾后重建震后这个旅游的这块儿。所以也跟我专业沾边嘛。然后后来就是北京友城基金会，它有一个小鹰计划，就是会提供一定的津贴，然后支持你一整年的时间去做一件就是公益相关的事情。然后我是就是第一届的2011届的小鹰入选了这个计划，就是它当时是一个世界银行和那个国务院扶贫办合作的一个 CDD 社区主导型的项目，就是像我们这种年轻人嘛，就下到村里面去帮助他们做一些就是文案上面的事情，比如说帮他们跑腿盖个章啊，或者是帮他们算一下账呀，就做一些辅助性的事情。然后在这个中间也做过就是青少年性教育的项目，然后青少年发展的一些项目，做的领域还蛮多的，但是我觉得只要是公益相关的我都愿意去尝试。包括那个雅安地震我也是就是第二天就过去了，就是做救援。然后我现在也是就是四川省红十字赈灾救援队的队员。 做公益什么东西吸引你？你为什么那么喜欢？ 就可能跟经历了5.12地震有关系。5.12的时候我在汶川， 然后当时是被困了一个多星期嘛，然后被救出来以后，当时是我妈帮我买了机票，因为当时机票就很难买嘛，从九寨沟出去的那个机票，我就记得，现在就记得是川航的飞机，就飞到了那个就是双流机场以后，不是川航有那种接送车嘛，他就可以把你免费接送到市区。当时我旁边那个男的背着一个方方正正的这么高的一个匣子，然后就是我们俩就一起就坐车到市区，就无聊嘛，就跟他聊，我说你是干嘛的，背这么一个箱子，他就说他是从深圳过来的，他是做那种水处理的，然后他背的那个箱子就是去测那些震后的灾区那个水源有没有被污染，能不能够饮用，他自己背的一个专业的器具过去的。然后我们俩是同一班车，就相邻的两个位置，我是去逃难的，然后他是从很远的地方奔过来，然后就要帮助这里的人。然后那个事情对我触动特别大，就是我跑了，但是人家还千里迢迢的要进去，想方设法，因为地震以后就道路都封闭了嘛，你没法进，他还要想方设法的怎么样想办法进去，这个事情对我触动特别大。所以虽然当时就没有做什么，可能也因为年纪小嘛，也不能做什么。 你那年多大呀？ 我是87年的，19岁是吧？读大学的时候。 所以现在 一颗种子。 所以现在一边做着民宿，就这么辛苦的公益那边的事业还是没有放下 啊？对，在做，这个是爱好吧？我觉得喜欢做这个事情，就跟爱看书或者别人爱喝茶或者爱打电子游戏或者什么的，对，我觉得这个是爱好，没有什么就是情怀不情怀、高尚不高尚，就真的自己喜欢做这个事情，能够帮到别人，我觉得就是自己觉得就很有意思，就满足感特别强。 这个地方你租了20年， 对， 现在刚过了1年多， 对对， 还有18年的日子在这里，一直这么待下去， 还好我们有很多计划，对，我们就是目前在，因为第一年嘛，可能我们就专注于基础的东西，比如说你首先把吃的弄舒服了呀，然后让大家住得舒服呀，然后大家过来有家的感觉，这种基础的东西，我们第一年我们觉得可以了，80%，就是自己还是挺满意的了。然后就说可能往后的话会做更多的提升的一些东西啊，比如说我对自然教育这块也比较感兴趣，我可能就今年会去参加几个培训班，如何带小孩子们去亲近自然，就包括就是因为峨眉山也是一个就是动植物资源都非常丰富的一个地方，就是说包括我们外面这个树叫什么树我忘了，那天有个老师跟我讲的，就是那个壁凤蝶，我们家就可以看到壁凤蝶的卵，看到壁凤蝶的虫，可以看到壁凤蝶的成虫，就带翅膀那种成虫的样子，然后就是那个蚕的茧也有，就四个，就是昆虫，就是那个蝴蝶的四个完全变态的四种状态都在我家可以找得到，就是想往这方面发展，就是在吃住这个基础上能够做得更深入的一些东西，包括环保啊那些，我觉得在这都可以做， 就是把这个民宿作为一个依托，可以做好多你喜欢的东西。 对对对， 其实做民宿本身只是一部分，在这个平台上发展其他的。 对对对，就像我刚才跟你们说，我很坦诚不公的就告诉你，我这个入住率真的只有20%，就确实这个入住率可能就是低了一点，但是可能我们并不是说就是完全依靠这个东西来，就首先一个就是说挣钱肯定是要挣的啊，但是说不是说我要把因为这个东西我要挣得盆满锅满，要多少多少钱，可能我们几个人对物质可能都不是要求那么高的人，就觉得他能够顺畅的运转过去，每年就是该有自己的辛苦的费用能够站起来，就觉得暂时来说是可以了，然后就在这个基础上能够再提升一些，做一些附加值的一些产品的东西。 所以最重要的还是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儿。 对呀，反正都是往这方面靠嘛，因为就是我觉得做这件事情跟自己打工的时候有很大区别，就是打工的时候就是老板想做什么然后你跟着他做什么，对吧，他给你指挥，他往哪指你往哪打，就是那种， 这是咱自己做主， 对，这 是 自己 的家， 我可以选择呀，我不喜欢的我就不做啊，比如说麻将就是我就不喜欢那个东西，那我就不做呀，就是就有一定的选择权嘛，当然到最后做出来的都是自己喜欢的事情，就不会强迫自己去做不喜欢的事情，但还好我们几个人的爱好很广泛，就什么都可以做一点， 所以你对自己现在的这个状态挺满意的 啊？对啊，就觉得挺好的，